命都在王涛身上得到了双重延续。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同样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再会。 大家好，我是2008北京奥运会举重冠军张湘翔。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体魄，愉悦心情，多一点拼搏，少一份遗憾。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 叶乔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体坛夜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在上半段将为您重点来聊一聊国足的事儿啊，当然下半段如果大家感兴趣，咱们继续啊，要把国足这事儿给聊透，当然也会介绍更多关于国内足球最新的一些近况。在上半段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资深的足球媒体人刘翔宇，把翔宇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翔宇你好。 康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还是先聊国足的话题吧，翔宇啊，大家都非常关心中国男足在几天之后这场比赛是10月7号的晚上11点，中国队将会在12强赛的第3场较量当中是面对越南队。就你现在所了解的一个情况，翔宇，你觉得你对国足的这个自信心最近有没有提升一些呀？ 我觉得从球队内部来讲，应该是完全从前两场的这个失利当中走出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包括教练组啊，前方的工作人员啊，包括其实球员自身也有一个缓解的过程，毕竟是已经征战多年了。从心态方面，我觉得接下来面对越南是不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的。关键就是看看技战术层面上发挥怎么样。而且我觉得现在经过前两场比赛之后，外界媒体的舆论的压力啊，球迷的期待啊，似乎都降低了很多。这对于国足来讲，应该是一个相对减压的事情啊，也不会像之前那两场，尤其是第一场开赛之前，大家的心气儿都比较高，球队内部心气儿比较高，外界整个舆论环境的这个气氛炒得也比较烈啊。两场过后，大家都回归了理性， 当然就具体的一些技战术方面，我们也是想要探讨探讨啊，翔宇，国足目前跟越南队相比，咱们得找找自己的优点吧。好像我们的优点是身高比较高，边路的传中呢，有可能是在这个高空球上边是中国队有可能开拓的一个领域。因为据了解，我们的对手越南队的平均身高是12强球队当中呢最低的，他们整支球队基本是都是在1.85米以下这样的身高。想问一问翔宇，对方的这尤其是后防线的偏低的这样的一个身高，是中国队可以利用的一个方面吗？ 我觉得是的，但是呢， 也没有必要去完全放大这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越南打澳大利亚的时候只不过输了一个球，而澳大利亚是我们知道的整个亚洲的身体能力对抗能力最强且极具高空优势的这么一个球队。那面对澳大利亚的这个强力的冲击和高空轰炸，越南都没有显得特别的狼狈，说明他们还是有一定防守的办法的。再一个就是我们确实是有这种身体上以及高度上的优势，但是过去两场比赛我们并没有体现出来啊。无论是在面对澳大利亚的比赛就不用说了，面对日本的比赛你也没有体现出这方面的优势啊。而且我们即便有一些不错的传中，似乎中路没有很好的可以去完成头球的这样高点啊，国足还是缺少这样的高中锋，无论是埃克森也好，还是说出现的吴磊就更不用说了，这好像头球都不是他们的优势。这一届的国足我们一直在探讨，好像是没有像过往像苏茂贞啊像韩鹏啊这样的空霸了。嗯， 我关注到了就是郭田雨应该是1.92米的这个身高，他似乎之前是有伤病的一个状态，包括什么腰伤，我看了前一段有这个报道。那你觉得像郭田雨这种身高1.92米的身高，有没有可能性啊？湘宇。 我觉得郭田雨呢是有他自身的特点，而且这个赛季这名小将发挥的非常出色，在山东泰山的这个阵容当中，有非常多的进球，队友给他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但是，在国家队的如此重要的比赛的前提下，我觉得启用他去作为一个首发并不是特别大概率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最后一个时间段，如果比赛实在打不开的时候，或者说是一旦比分落后的时候，郭田雨可能会成为一个决策球员，或者说成为一个奇招被使用，他不是一个常规性武器。 当然这边有好多球迷给国足出主意啊，想与你给点评点评啊，凭借你这个专业的这个视角。有球迷他说这个宇航员，他说了，就这两轮或者这几轮的西甲看呢，吴磊的状态好像意思不是说特别的好。打越南队他出主意是吴磊下半场再去冲击对手，就让吴磊打替补啊，他认为是高明之举。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招，首先你点评点评这一招吧，可不可行？想你觉得就是吴磊好像近期很长一段时间在国足从来就没有远离过首发阵容，把吴磊移出首发阵容让他下半场来冲击，你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招吗？ 我觉得吴磊的状态在回升而且在现在的国家队的体系当中，吴磊是说实在的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唯一一个留洋球员，你让他去坐板凳我觉得这也是不太现实的。而且吴磊的个人的能力，包括他技战术特点，持球突破这一下，包括跑位都是还是不错的，是国内最顶级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他的状态可能有所起伏而就把他放到替补席上吴磊应该还是会占据一个首发的名额，最起码我是这样判断的。而且更关键的是球场上很多的球员跟吴磊搭配的都已经非常熟了无论是埃克森也好，包括张琳芃啊王申超啊这些球员都非常熟悉吴磊的特点他们在一起搭配的时间也比较久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吴磊状态再怎么不好，他也是现在国内边锋这个位置上或者影锋这个位置上能力最强的球员。 当然还有球迷也说了，咱们规划也是花了不少的这个资源把这规划给弄到球队当中来了，要完全的发挥他们现有的这个实力和潜力。还有球迷这边难以分析，他给出主意说规划球员他建议全部首发让他们上去就100%发挥自己能力包括把所有体力基本一上去就是让他完全的释放，然后看一看跟越南队的这个比赛咱们到底如果占优势能占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认为这个就是国足就是在七号的这场比赛当中需要选择的一种方式。小雨你认为呢？就是这确实也是很多球迷的一个疑问规划了好多球员，但是这个好像没有说同时首发一下全部把这牌都给打出来，你认为这一次会把这个牌都给打出来吗？ 我觉得按照李铁的风格应该不会 应该还是会搭配使用，包括像前两场位置比较稳定的，可能中锋位置上是埃克森，然后后防线是蒋光泰，这两个球员基本上会是稳定在首发阵容当中。然后像洛国富啊、阿兰啊，更多的是替补登场。但我觉得像阿兰可能会机会更多一点，洛国富虽然有冲击力，但是如果说让他首发的话，这个位置到下半场是一定要调整的，他体能是不足以支撑全场比赛的。所以我觉得像洛国富这种球员应该是留着作为后手来用，当这个下半场对手体能可能消耗更大的时候，他的这种冲击力，他这种速度才会体现出优势。还是要因地制宜吧，有的放矢，而不是要一股脑的就全部都派上去，反而可能会效果不好一些。当然像第二场打日本的时候，李铁在60分钟之后才调整，我觉得时间稍微有点晚，可以再稍微早一点做出调整，不用太保守。 当然也观察到了一些国足训练的相关的消息啊，翔宇，与之前的这个一周左右的时间的这种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相比，国足最近似乎这个训练量也有明显的一种下调，据说用这种方法也是在备战大赛期间呢，球队兼顾训练和减压的一个有效的方式。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在说国足啊，一到场上踢球了，正式比赛好像都难以发挥出平时的这个水平，甚至在这个对抗和体能方面往往是比较的拉胯。翔宇，你觉得呢？这一次的这个咱们体能方面的这个储备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我认为国足在过去很多大赛当中体现出来体能的问题，并不是真正出在体能上，而是出在心理上。当你比赛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发挥，包括你训练的战术、训练的准备，并没有在比赛当中很好的去体现出来的时候，咱球员一个通病就是太紧张了，包括外界给予的压力会比较大。当一个球员在这样的旗鼓相当的比赛当中，你心态上先出了问题，你的体能自然会下降的非常快。反而是如果说你自己踢得很轻松，然后不能说很轻松，最起码是保持一个正常状态的话，那么你的体能才会真正的优势也好，你的不管是优势劣势才会真正保持一个平均的水平线上。咱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心态的问题，心态解决好啊，我认为国足的体能是不存在问题的。尤其是李铁带队，咱们都知道李铁在他当球员的时候最出名的其实就是体能啊，而且他带国家队备战这么长时间，体能抓的也非常的多啊，前一段时间练的也很多，最近进入一个调整阶段，这是非常正常的。我觉得打越南的比赛，只要开局前15分钟打顺了、打好了啊，不至于出现什么意外，咱们体能还是占优势的。 哎呀，翔宇，你提到这个心态啊，那你觉得为什么国足这个心态一直就调不好啊？那他们按理说也都是职业球员，对吧？这个所谓的心态，比赛之间紧张也不至于吧？我看有球迷说了，这个所谓的心态调整不好，其实是实力的一种展现。你认为呢，翔宇？ 心态当然是实力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有的站到世界杯的舞台上，或者说在联赛当中比较高水平的球队，都是心态非常好，他是有这个实力做支撑的。回到国足的话题，我觉得首先是国足在整个亚洲的这个范围内的总体的实力水平在下滑的比较快，你面对无论什么样的球队，你都没有足够的优势了，然后在跟对方去进行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对手的节奏在我们之上。虽然像刚才康乐提到的，我们都是职业球员，但是你要看我们踢的是什么职业联赛，我们踢的是中超，中超的比赛节奏。我们可以看到在对阵澳大利亚球员的时候，在对阵日本这些留洋球员的时候，明显咱们球员就会慢一拍，就是因为咱们踢的联赛不一样，虽然是职业球员，但是联赛节奏是不一样的，他们适应了那种高水平的节奏，瞬间的反应，但是咱们的球员呢，虽然中超这几年确实是节奏上有所提高，但都是外援高水平外援所带来的，本土球员可能提升空间并没有那么的大。对阵越南这个球队呢，越南其实也有很多球员是这个节奏比较快的， 但是我觉得最起码不会像打日本、打澳大利亚那么吃力，咱们， 另外刚才这个我们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说到了国足，这三条线的所谓的一些改变的，包括前锋啊，要不要吴磊打替补什么的，有的朋友是想让吴磊打替补，但是我看翔宇你的意思，吴磊确实应该还是这个影锋，包括这个边路，突击这一下是国足最有威胁的，还是让他打这个首发比较的正常啊，这是一个很多人的一个选择，我认为这有可能也是李铁大概率的一个选择，当然这也涉及到了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前锋啊，前两场比赛对澳大利亚和日本，大家观察到了这中场给的支援太少了，很容易就丢球了，就基本上形不成有效的这个对前场的一个支援。翔宇，你觉得在中场方面，结合最近的一段国足的这个训练的消息，你觉得李铁指导在对越南队的比赛当中，那个中场有没有可能有一定的调整呢？ 我觉得存在调整的可能性，包括像张稀哲是不是可以回到首发阵容当中，因为张稀哲确实是目前国内最优秀的中场球员，前两场试了无锡搭配张稀哲，无锡搭配郝俊敏，似乎效果都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我觉得问题并不是出在郝俊敏或者是张稀哲的身上，当然也不是说针对无锡啊，只不过是让无锡一个人去站这个单后腰的位置实在是有些难，尤其是面对于澳大利亚和日本，人家总体实力在你之上的情况下，你打一个单后腰真的是太难了。张稀哲的进攻天赋，他的传球，他的门前的甚至是远射都是国内最好的，但是你要在他身后去放置一个扫荡型后腰，中场的人员搭配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可以搭配一个池忠国，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千万别就是让张稀哲又去进攻，然后又去花费太多的精力去防守，那你相当于两头都不占了啊。所以我觉得李铁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去更合理的搭配中场的人员，让他们的功能性更好发挥出来。 确实这个中场很多球迷也提到了，就是规划球员当中好多都是这个前锋这样的一些攻击手，但是中场有一个调度能力的，比如说这高拉特，他不能及时的为国足效力，很多人认为这是国足一个比较遗憾的事儿吧。翔宇，你觉得像高拉特这种球员是不是目前国足最需要的这种类型？就是既能够带球也能运球，而且有这个很强的这个个人的能力的。 我觉得国足在十号位这位置确实需要高拉特这样的球员。如果有这样的球员在场的话，可能是在五五开的比赛当中，甚至在咱们占优势的比赛当中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比之下就是有另一种看法，就是以我们打日本的这个比赛为例啊，就是好多时候你看皮球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中场有效的运转起来，都是中后卫直接一个大脚往前找前锋找埃克森，然后前锋呢就陷入对手的包围圈，很难拿到第一点。这是一个十号位球员能够解决问题吗？我觉得也解决不了，你根本就没有中场往前输送的能力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其实中后卫的出球能力会更重要一些。有些比赛你如果说中场占据不了优势，这个甚至是你中场没有办法给前锋有力的支持的情况下，你就打得简单一些前锋位置上派上一个比较拿球能力比较强的一个注视中锋，然后后防线上中后卫一定要出球能力非常好的这么一脚传球，但目前其实这样的人选比较难找在国足这几个中后卫看来出球能力都相对较差。 就是中后卫这个出球能力应该是现代足球的这个后防线必备的一个能力吧。因为我们可能比如平时看球觉得这个后卫就是管防守的，但是中后卫他对于其实球队这个进攻发起非常重要，往往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个门将直接发起的，就是非常高水平的门将，比如说诺伊尔什么的都有这个能力，但是中后卫也非常重要，就是得能倒起来球。这一点上翔宇你观察的确实是我认为这个是到位的啊，说的就这个中后卫一旦 没有这种很强的这个传球能力，向前传的这个能力啊，他的很多传球就变成了这种低效甚至无效的，直接这个开大脚了。那这个翔宇，你分析到的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未来就是国足打稍微比我们强一点的对手，基本呢就得是长传冲吊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觉得不单是有这种可能性，而是你必须要面对的事实。你过去打澳大利亚的那些时段，打日本的这些球队这些时段，你看到的就是长传冲吊。只可惜你长传冲吊的结果和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李铁也别追求什么漂亮足球了，别追求什么这个细致的配合了。比赛打到这个份上，赢球是最关键的，哪怕你功利一些。我觉得在某些位置上可以做出一定的调整，然后甚至是可以做出一些舍弃啊。你真的打不透的对手的中路的话，你就边路多突破一下，边路突破不上去的话，中后卫出球的时候更讲究一些啊。当然这是理想情况下，就像康乐说的，如果说中后卫咱们的出球能力就是比较差，一脚上去然后中锋又拿不到球，这又是回归到刚才咱俩聊的体能问题了。球刚一上去，整体阵型刚一压上，结果马上被对方断掉，又打回来。你的体能在不断的这样冲抢，然后回收的过程当中，你就自己被动的消耗了。这也是咱们体能消耗的比较快的原因之一。现在的国足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媒体也好，球迷也好，包括足球人也好，对于国足的问题看的都比较多，大家都在提问题，但是看起来解决的方案并不是特别的多啊，可能现有球员就是这样了啊。然后再就是人员组合上，李铁能不能再多动一些心思在整体的技战术的战略的设置上能不能多一些脑筋，多灵活一些，如何去运用好规划球员，如何去在某一个时段，你是抢开局也好，你是回收也好，我觉得要更有的放矢一些，而不是要像前两场那样，我觉得基本上战术和战略都是相对失败的。 当然我也看到之前这个采访国足的队员，你包括像这个吴兴涵啊等等，都提到了说越南队观察到了对手的特点，就是用了小快灵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形容越南队。翔宇，你觉得面对小快灵的球队，国足之前我记得，2001年那会儿咱们出现的时候，面对某些这个也比较小快灵的这种球队，但是那会儿的国足这个整体实力要更强了。我想说的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个在战术方面，那个李铁指导，面对这种小快灵的球队，他会有一种改变？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对，既然打不了什么传控，根本打不了，这个球员的技术能力达不到。能不能就是所谓的简单粗暴一点，能赢球就行呗，就能拿三分就行呗。翔宇，你觉得呢？面对这个小快灵的这个越南队，国足需要在哪方面做得更到位呢？ 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定位球，把定位球好好练的，无论是在前场的任意球还是说角球，这是最有效的得分方式。你要想通过这种运动战和对方打对攻，或者说你去哪怕是你压制对手，你想攻破越南的球门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就举例说明，还是说他们打澳大利亚那场比赛，其实越南的反击是非常的犀利的。越南上虽然某一时间段这个场面有点被动，但是他们总体的数据是不差的，而且只输了一个球。比赛过程当中他们还有一个疑似点球没有判，如果那个点球判了，比赛整个的走势和结果将完全不同。所以我觉得不要想着一下吃掉对手，就慢慢和对手打这种我觉得相对军事的足球，然后一定要利用好定位球。中国队当中是不缺乏任意球的好手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得分方式。 当然我们说完国足了，还有很多国内足球的这个最新的有一些其实大家也非常关心的事儿啊。翔宇，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跟我们分享分享？ 国内联赛呢目前还在间歇期，当然刚刚前一些日子足协杯的抽签分组抽签已经结束了，然后咱们北京国安被分在了梅州赛区，10月13号吧应该会开始第一场的比赛。 我觉得在这么长时间没有看到联赛俱乐部的球队的过程中，终于有比赛来看了，对于球迷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期待的事情。当然这场比赛由于众多的主力球员在国家队啊，所以国安可能也会派出一个以年轻球员为主的混编球队去出战。我自己个人还是比较期待这场比赛的，虽然是年轻球员啊，但并不意味着国安将会完全放弃这样的比赛。我们都知道从去年开始就是足协杯的时候，国安就是用青年军去打的，就已经这个爆冷，第一轮就爆冷击败了成都吧，也是比赛打的过程也比较好，包括亚冠比赛国安的青年军也打出一些比较精彩的时刻，一些经典的战役，这样大家对他们的接下来的足协杯比赛会更加期待一些。而且比利奇也回来了，我觉得看看比利奇如何去调教这些年轻球员。 是，我们也期待着在足协杯的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多的这个亮眼的表现能够出现。当然了，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就是中超，包括中甲，可能有一些球队面临着一些困境的问题。这个在未来是不是也是足球圈需要重点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啊，翔宇？ 对，目前有很多球队确实内部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这可能是这不是一个单独发生的一个事件，而是大面积发生的一个事件。我觉得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段，或者说是一个过渡期吧，因为所有的俱乐部也都在经历股改包括这个推行这个混合所有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球队的成绩也会有所起伏。那中超俱乐部呢，由于目前联赛还没有开始，我觉得大部分的球队问题还都没有显现，只有极个别的球队啊，现在可能是生存都会有问题了。中甲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也已经马上就要进入这个最后一个阶段了。相对而言是竞争日趋白热化啊，你包括是中超的几支球队之间的积分差距是比较小的，保级球队倒相对明朗一些。我们北京的球队，北京北体大呢，第一阶段表现并不是很理想，但是第二阶段我觉得抢分还是比较有效的，目前距离这个保级区已经有了一段的距离。我觉得整个这个目前是在中超联赛的间歇期当中，中甲这些比赛也可以去让球迷去看到一些比较精彩的比赛，对于球迷而言也是多了一种选择。 好，我们今天体坛夜话上半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足球媒体人刘翔宇，谈了很多关于国足还有国内足球的事儿，贡献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我们也期待着中国足球能够越来越好。上半段的节目先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稍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康乐一会儿在下半段继续跟您来聊。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到，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林苑。今天从早到晚持续阴有小雨到中雨的天气，今天的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的马家屯，是24.9毫米。北京市气象台在中午已经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持续到晚上8点钟，北京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因此出行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有可能会达到6级左右，气温明显下降，请大家注意防风防雨，同时要添衣保暖。 明天白天仍然是多云转阴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预计在17摄氏度。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假期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3天。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体坛夜话。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体坛夜话的下半段，我是康乐。下半段咱们还得继续再说说这个中国男足啊，有好多球迷朋友都反映说，必须得把国足这场对越南比赛前瞻咱们给聊透，所以我们下半段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把天英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天英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康乐好。 啊，天英，咱们得说说国足对越南这比赛，还得继续再聊一聊。因为大家太关心这比赛了，10月7号的晚上11点啊，这比赛就要进行了。我也看到这几天关于国足的很多的采访的情况，谈到了更多的好像是心态。我看到了这个队员们啊，这包括某些这个教练组的成员都谈到这个心态的问题。面对的是越南队，我看到有国足的队员采访说，对于越南队的这个风格了解到，越南队呢对我们相对来说人家是小快灵。天儿，你觉得面对对方这样的一个技术特点，我们应该摆成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呢？首先谈一谈这件事吧，天英。 啊，我最近我觉得国足跟越南的比赛啊，就大家关注点特别有意思。刚才康乐说的这个，就是国足认为这个对方是小快灵哈。客观的说，世界足坛发展到今天，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风格呀、路数啊，就是无论越南是什么样的路数、什么样的风格，理论上来讲，他都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这个这么严重的对手。就是他，哪怕越南都是梅西风格，他也应该不是我们的对手。就我们完全应该就是无所畏惧，完全应该跟他就是正正常常踢，可以去暴击他。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在最近的几年、十几年以来已经不可能出现了。就是我们真的是不得不低下头去跟越南去琢磨越南队了，所以我认为跟越南的比赛是一场，就是我最近在看什么哈、啊？看大家在出了越南队的名单之后，很多人啊在研究越南队的这个名单，然后觉得哎，越南队这个谁没来谁来了，越南队现在的这个整体实力是怎么样的？在我看足球的20几年、30年的历史当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出现过。还要去研究越南队的名单，还要去分析，哎呦，越南队的这个啊，邓文林没有来，哎呀，大家这个是个好消息哈。然后这个越南队的这个阮春南没有来，哎呦，太棒了！我们什么时候中国足球要沦落到还要去为越南队的某两个队员能不能来，我们还要去纠结了？我觉得真的是现在的中国足球这发展到现在，让我觉得又好气又好气又好笑。 嗯，是，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啊，天英，咱必须得研究人家，而且呢，这越南队反而关注到了越南那边的球迷，包括越南队，对国足这边都挺有自信的啊。我最近也看到了这关于，这个是越南足协官网人家报道，越南队的这个后卫胡进才，介绍到了对中国队的这个感受啊，就是他说了。就是越南队，接下来两场必须拥有高度的自信。你看，人家也提到有高度的自信了，就是看来，双方应该都是没把对方当盘菜啊，或者都认为自己的实力是在这个对方之上啊。当然，我还想就一些具体的问题，想问问天英，看看你最近一段时间呢，根据一些最新的这些信息的变化，有没有你对国足的这个预判有没有一些改变啊？首先就是。谈到国足这几位规划球员，天英， 你心中这个排序现在有变化吗？就是说如果按照说上场的这种排序，你的排序是什么样的？天颖， 就是刚才康乐说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之前哈越南队的这个信心哈，这个特别的大。我看咱开个玩笑说，你说这个中国，你说这个就是某些这个脱口秀演员说，哎，这个普通又自信，对吧？这个谁谁普通又自信啊，普信男。怎么越南队现在啊，我们原来认为越南队也是很普通很自信，怎么变得这么自信了？我们这个脱口秀演员们是不是也要去嘲笑一下越南队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越南队的现在这个变化，就是康乐你说那新闻我原来也看到，我也觉得挺逗的哈。就是之前啊还有那个阮春楠嘛，就大家会说这个那哥们儿，那个越南那个球员，他不是家里是收废品的嘛，然后他就是说，哎，我赶紧那个帮家里把这些那个废品都收完了，然后收完这些废品卖点钱，然后我就入选国家队了，然后那个跟中国队比赛去了，真是把人气得半死啊。但是呢人家后来说，哎，由于状态不是太好，没有入选国家队。大家终于觉得，哎呦，这么这个上不上场都很气人的角色现在也不在了哈。我觉得这个跟越南队的比赛现在真是搞得咱们国足从心态啊到各个方面啊非常的不平衡，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就是我们的球员也会有这种感觉，大家会，我们的球员也是人，也会上网去看新闻，去听节目，他们也会去听，他们也会去琢磨，这对手怎么都这么鄙视我们了。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球员来讲真的是心态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然后另外一个刚才康老师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规划球员，现在看我觉得规划球员的整体的变化还不是特别大，因为人员变化就是这几个人，没有特别多的人，没有特别新的人，还是就是他。我认为最终的出场名单其实跟我们现在看的前两场比赛的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顶多是阿兰跟这个阿洛伊西奥两个人当中会有一个人有首发的机会，比较而言我认为可能阿兰的机会会更大一点。 就还是肯定会给吴磊预留一个这个主力位置，这个你跟之前的判断还是没有变是吧？天英， 对，我认为肯定是要给吴磊预留一个位置。就是咱们换个角度上说哈，即便这几个规划球员阿维西奥、阿兰啊，这些阿尔克森这些队员现在如何，客观说让这几个队员出国去踢球，有没有一个人能在五大联赛现在这个状态在五大联赛可以效力的？我认为不见得有。你别看是阿兰、是阿洛伊西奥、是阿尔克森原来有多厉害，现在这个状态到五大联赛去踢未见得有吴磊踢得好。所以说吴磊回来之后，吴磊有一个位置，第一从情感上应该是吴磊的中国足球唯一的一个海外球员，第二从实力上来讲人家就应该是吴磊的。我认为吴磊在西班牙人的比赛训练这种质量、这种难度、这种高度绝对比这个三个规划要强，所以说吴磊从情感上从实力上都应该是首发，这个位置肯定得留给他。 我觉得这个也是，而且有一个所谓的象征意义，你说吴磊是国足唯一的一个海外的这个效力五大联赛的独苗天鹰，连这要是都不首发的话，然后都让这个规划球员上去冲，再说规划球员他也不是说就一定比吴磊的水平高，对吧天鹰？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哈。咱真的是说就比赛说比赛哈，就事儿说事儿，再商言商，就是你真是替国家队比赛比的还是一个实力吧，比的还是一个能力。从能力上讲我不认为这些人就比吴磊强，我认为非常明显，我认为他们就不比吴磊强，从实力上讲也应该是吴磊。所以说我认为吴磊现在在国家队当中的这个位置无可取代，而且我还是坚信一点，就是能力实力大家都有，但是最终愿意替国家队拼到最后的一定是中国人，一定是中国球员。 是。另外呢，其实我也看到了不同媒体对于国足这个技战术的一个讨论啊，天鹰。大家现在也是由于前两场比赛看到了国足这一个，这个确实这个能力，尤其是中场出球啊，这个支援前场这个能力，包括后场出球能力，现在看来也不是特别强，说实话是吧？就是你好像比如后卫拿球了，也不能够有效的去这个组织进攻什么的，因为 你从后卫线上，其实他必须得有这个。你作为一个强队的话，如果按强队标准的话，比如在亚洲范围的这强队，那在亚洲范围踢球是肯定就要求中后卫，包括后卫，你不能说上去就一脚大脚闷前面去了是吧？然后就争顶，那不行的，你得后场出球，然后后腰传导，然后一点点倒。现在似乎国足前两场的这个表现有点让大家在这方面信心不足啊，天鹰。你觉得天鹰，下一场打越南开始，国足是不是这个会微调吗？比如说咱们这个什么传导，既然是不是特别的擅长，有没有可能就是打得更加直接啊？或者比如说边路传中啊这种，打越南队，尤其越南队，我们观察到他这个后卫的身高好像也不是说特别的高。天儿，你觉得这个有可能发生吗？ 因为现在足球发展到今天啊，就对于这种咱们就又回到原来咱们经常爱聊那话题，就是所谓的传控嘛。咱们说国安队这个传控是有自己的特点，冠绝中超哈，力压这个朱强。但是呢，咱们也会说，国安队的传控放到现代足球的强队标准上，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且在正常现象当中，我们做的也不是特别好，就是。现在足球从中后卫的位置上面开始传导组织进攻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现在足球的中后卫如果只是身体力量好、头球好、能开大脚，这个中后卫在欧洲联赛的顶级水平上绝对踢不上。这种中后卫在英冠、英甲联赛能效力，但是在顶级联赛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所以就我们中国队来讲，刚才康乐举的那个例子，说咱们的中场的球员的这个能力，其实跟中后卫是一样的，就是现代足球的中场队员，经常我们这样说嘛，在攻防两端都会有很大的作用。而我们之前的两场比赛，这些队员在防守端的作用已经就是尽到全力，在拼命帮助防守，在进攻不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就他们的能力就到这儿了，就能够把防守做好，我觉得已经就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了。而防守往往没有做好，我们的中场队员没有给防线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现实，就是帮助不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的一个现实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中后卫啊，包括中场队员啊，不是说我们人才辈出，不是说我们这个有很多的选择，没有选择，没有选择，我们就是这些队员，就是这几个人，我们就是这些最好的队员已经都在队里面了。如果他们在后场传控不行，别人也不行，如果他们在后场进攻组织这个不行，别人更不行。所以对于中国足球来讲，现在的问题不是选谁不选谁，而是我们选谁都一样，进攻选谁都一样，然后防守中场组织，然后后场出球也是选谁都一样。 哎呀，既然选谁都一样的话，那看来球员上边想靠单个某一个点是吧，天鹰，就是化腐朽为神奇，这真的是不太可能，好像你说是吧，就是比如说靠某一个人在这个中圈附近就抡那么一脚啊，所谓天外飞仙啊什么的，来一脚，这个这是基本上这个可能性都很小很小的。那我想问一问天鹰，比如说国足的这一套就是战术的理念啊，它肯定是跟这个中超的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节奏是有一定关系的。天鹰，你觉得现在这个国足整体的这样的一种包括体能的状态啊，比赛的强度什么的，他在亚洲范围内是不是也是比如说前两场比赛很明显能看出来，打一些高水平的咱们这个强度什么是不是跟不上啊？ 对，其实现在足球的评价标准哈，就评价现在足球高低好坏的评价标准，其实比赛节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比赛节奏的前提是在保证比赛质量的情况之下，比赛节奏要越来越快，这个其实整体来讲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我们看欧洲比赛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就这届欧洲杯大家可能印象特别深，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各个国家队都是比赛的节奏非常快，比赛节奏非常快，拼抢非常凶，你稍微一不留神，就原来我们看球的时候还是有充分时间来看的，但是现在你看欧洲足球、欧洲杯、看欧洲五大联赛，你会发现你作为一个观众，你稍微看的时候愣一点神儿，看到这个人一接球愣一点神儿，咣当这个球就被对手抢走，对手立刻就上了身体把这球断掉了。 所以说现在足球的这种节奏速率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中超联赛的绝大部分的比赛啊，这些球队啊，这些打法呀，远远够不上这种标准。我记得就是大家会评价嘛，中超联赛的有一些比赛的质量，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可能像国安队，可能像国安队啊，像上港啊、恒大呀、啊，有一些比赛哈、啊，当然了，是在有我们的这些超级外援的情况之下，有一些比赛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些质量，这样的一些阶段性的一些质量。但是中超绝大部分的球队是达不到这样的质量的，绝对达不到。就还有两个问题啊，就是说能够达到也是在阶段性达到，另外一个能够达到也是依靠有超级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达到，没有这些人的情况之下还是达不到。所以说我们就是怎么讲，纯靠中国队员，纯靠我们自己的球员，我们的比赛的质量，就我们的比赛的速率，我们比赛的这个能力，其实远远的不是这种顶级水平，就是跟不要说跟世界最高水平，你就是跟亚洲最高水平，跟亚洲的水平相比，我们都没有优势。 嗯，啊，所以说这个面对越南队这场比赛啊，看看中国队这些队员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吗？就是我们已经分析的，好像感觉没有谁能够成为 X 因素了。现在就是国足，好像不具备那么一个人啊。但是期待吧，这个具体比赛打的过程当中，能有这样的一个人能够站出来啊，能够救国足于这种所谓的不利的局面之下。因为已经连续输了两场球了，天鹰，是不是如果这场对越南队如果咱不能赢的话，那这个出现尽管只有三轮，但是出现概率可能就比较小了。天鹰，你觉得？ 啊，对，这是肯定的。其实前两场比赛连败之后出现的机会已经就不大了。然后如果说在越南身上再不能拿分，甚至说不能拿三分哈、啊，大家不要想在越南身上拿一分，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就不要想这种事情了，拿一分的机会就更没有了。我们拿三分都不见得最终能有机会。所以说，在跟越南的比赛当中啊，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就是说，怎么讲、啊，就是我们做好最坏的准备吧。就是我们做好最坏的准备，我们即便跟越南的比赛能拿到三分，可能最终也无法出现。但是即便如此，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作为一个备战来讲，我认为也要争取把每场比赛的细节都做好，打出我们的精气神，打出我们的比赛内容，希望到最后是有奇迹发生。因为在我们的中国足球的历史当中出现过，九七年的时候，我们在踢完沙特之后，我们也认为没戏了，我们也认为没机会了。当时就是球队内部啊，也都是一种放弃啊、放松啊一种心态了。结果倒过头再去看的时候，发现其实那个时候中国足球如果继续努力、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总会有奇迹发生。那个时候就发生奇迹了，只是我们自己没有把握住，错过了。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有最坏的心理准备，就是我们还是赢不了越南，我们还是表现得很糟糕。但是我们也要把最后打到最后一场比赛，坚持到战斗最后。因为即便我们不能创造奇迹，那会不会别的球队啊也有倒霉的这种奇迹出生啊，这个发生啊，也有坏事发生啊，也许对吧，机会也许会留给我们一次，我们自己一定能把握住，自己得努力到底。 嗯，这边还想再聊一聊关于卡纳瓦罗的事儿，天鹰，最近也看到一些报道，卡纳瓦罗呢离开了中超，离开广州队呢，他的去向引发很多意大利媒体的关注，包括意大利的这个足球圈，肯定是这卡纳瓦罗在意大利足坛呢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对吧？人家是夺个世界杯，有这个什么这个金球奖什么的，这都曾经问鼎过，这样的一个人，肯定他如果回到这个意大利去执教的话，我觉得至少意甲没队要，那其他的这个等级，意大利乙级联赛估计也得有队要，哎，这不吗？据说，这意大利乙级球队老牌的球队帕尔马队有可能会成为卡纳瓦罗回意大利的一个所谓最好的跳板。天儿，你觉得呢？就是卡纳瓦罗是否还得在这样的所谓的二级的这样的联赛当中再练一练级啊，包括再熟悉熟悉欧洲足球这种节奏呢？ 哦，那个，因为帕尔马我们知道哈，现在的情况就是特别糟糕嘛。就是帕尔马是这个之前是连降再降，一直在降，然后现在上个赛季又跌回去了。然后从理论上面讲，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可能不是今天才说哈。我在卡纳瓦罗接任恒大教练的时候，我就说卡纳瓦罗不是个特别优秀的教练， 卡纳瓦罗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球队大哥，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更衣室老大，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球队领袖，但是他不是个好教练。就是他在俱乐部当球员的时候，他能够团结维护很多人，他能够把各种球员，还就是国外的国内的呀，各种性格的球员拢络在一起维护俱乐部的，就是维护更衣室，他没问题。但是你让他去排兵布阵指挥作战，你让他去面对不同的突发形势做出判断，你让他去调整阵容啊，就是去适应不同的对手，这卡纳瓦罗不行。我是从卡纳瓦罗接任的时候，我就觉得卡纳瓦罗不行，我认为事实也一再证明。而且我在之前也聊过，我认为卡纳瓦罗的水平，他那个阶段，他这波教练哈，就他这波意大利球员啊，好教练其实就出了一个小林加吉，现在国际米兰原来拉齐奥那个，那真是艰苦的这个过程当中锻炼出来的，那个水平我觉得就是有点啊接班苦地了。其他的像加图索呀，就这个包括小林加吉的哥哥大林加吉啊，就这些哈，那都是哎，叫北京话叫味儿事儿哈，就都是凑凑乎乎吧，没有特别大的优势啊。但是卡纳瓦罗还不如他们，所以说我认为卡纳瓦罗，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帕尔马，不是他出身帕尔马，他在帕尔马就是成长、出名、长大，当年帕尔马的这个钢铁防线就是他带领的队员们构成的，所以说他跟帕尔马有天然的感情联系，我认为魏建德不是一个好的去处。但能不能干得好，带领球队升级，我严重不看好。 另外据说卡纳瓦罗好像对英超俱乐部都很感兴趣。天你觉得英超俱乐部这个英超这么多年这个教练总换来换去的，但是好像不缺像这卡纳瓦罗这种，现在能有这个球队，你认为比如英超球队看中卡纳瓦罗曾经的名气，给他一个练级的机会吗？ 我认为不会。我认为这个非常的不会，因为那个就是英超俱乐部发展到今天，他们每一个俱乐部每年的投入之大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了，俱乐部非常非常的费钱，这个老板要花很多钱养活这些俱乐部。你说这老板有机会拿卡纳瓦罗让他去练级吗？他也不是卡纳瓦罗亲戚，对吧？我觉得就是卡纳瓦罗的亲弟弟保罗卡纳瓦罗当老板，有个球队也未必能让他哥哥过来练级。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英超俱乐部这种大投入、要求大回报、要求大产出的这种买卖，不会请卡纳瓦罗的。我觉得如果真是哪一天谁愿意来冒这个险试一下，我倒真愿意从头到尾看看他们的比赛，我也看看卡纳瓦罗回来之后有没有帮助啊，有没有进步。 还有一个我看挺有意思的一个设想啊，电影，假如比如说举个例子，卡纳瓦罗就重回他的这个就地帕尔马，然后呢一点点练级。这不之前不都说卡纳瓦罗对这个中国的球员有感情吗？天鹰执教好几年了是吧？哎，能不能我们想比如说卡纳瓦罗执教意大利乙级，咱也不用说甲级了，乙级联赛的这个球队如果能要中超的球员，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意大利乙级球队这个实力也不差，对吧？哎，我就在想了，如果卡纳瓦罗他执教帕尔马队的话，天儿，你脑洞大开一下，你认为他有可能会，比如说想要谁哪个中超的球员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从中超球员的水平上讲，我认为配得上出国踢球的不多，还就是那几个人：张玉宁，国安的张玉宁，恒大的这个韦世豪，还就是原来能够年轻的时候在欧洲可以踢的这些队员。其他队员，我认为再去欧洲踢还是没有戏，还是没机会。然后。当然有更年轻的这些小孩哈，06、07的可能，当然那个太年轻了，职业联赛还踢不上。但是这些小孩可能有一些能力不错的，未来有机会。就是卡纳瓦罗到了他的低级别联赛之后，卡纳瓦罗会面临比恒大残酷多的景象。第一，恒大这个俱乐部，咱们开玩笑的说，换上不是卡纳瓦罗，都换上这个卡纳瓦黑、卡纳瓦白也能拿冠军，至少不跌出前三。恒大班底在那儿，恒大每年有钱的时候投着钱在那儿摆着了。我觉得这是第一啊。现在的帕尔马就没这个班底，就没这个实力。帕尔马实力就是弱，就是没有钱，这怎么能跟恒大比呢？对吧？我这是第一。第二，恒大那当年在国内的时候，那气魄对吧？那判罚，那这个不同比赛的时候的这个不同的标准是吧？咱们跟国安跟他踢多少次了，遇到过多少问题啊，有理没地儿说的地方是吧？